顿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枝水，原上草春风吹，到小姐姐我别了睡。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毅。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呢，有半数澳大利亚贫困家庭的婴儿都在一岁生日前呢摄入大量含糖的饮料，有三分之一的贫困家庭孩子出现了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情况，而富裕家庭孩子出现这一个情况的比例呢仅仅是六分之一。研究人员表示说，儿童的饮食偏好和习惯呢是在很早的时候确定的，那些小时候超重的儿童更有可能在成年的时候变得肥胖。有三分之二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在调查之前的24小时内饮用了甜味饮料。这个调查显示说，穷人更容易发胖，难道贫穷使我肥胖才是真相吗？你怎么看？ 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舞婆娑， 采一朵一菊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为了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而归来，像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 人走几段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 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又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 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舞婆娑， 采一朵一枝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看那袅袅炊烟舞婆娑， 采一朵一菊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近期正在坐月子的谢娜呢，给大家找了点乐子，晒出了刘昊然第一次上快乐大本营跳秧歌的视频。当时何炅说，刘昊然你以后一定会大火，到时候你会后悔这段表演的。所以谢娜就想问昊然弟弟了，你现在后悔了吗？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然印度的一位106岁的老奶奶走红了，因为她的曾孙子呢把她制作的传统南印度菜肴的过程拍成了短片，放到了社交媒体，观看人数呢已经累计超过了千万，可以说的是年纪最大的网络红人了。最火的一篇呢是把西瓜掏空，然后装一点鸡肉烤制，你想试一下吗？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